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75集《王炸组合》。陆之行直接拉他进群，云光财团几个大师级别工程师是有私群的，陆之行给他拉的是一个今天刚刚建起来的私群，群里都是辞职的失业者。知道这些大将们辞职的陆之行把人都拉到了一起，这群人离开了云光财团，多的是大集团抢，此时挺悠闲的在一起聊天呢。一群人正聊着，忽然间一条消息蹦出来， Q 加入聊天群。28层经理在群里问道， 陆先生，这是谁？今天还有谁辞职了？ 陆之行还没有回，秦冉直接把群里的马甲给改了，改成了秦冉。群里瞬间沉默了一瞬，然后瞬间活跃起来。外界人不知道，内部跟秦冉一起拼搏过的大将们却是清楚。 Poppy 本名秦冉。 大神，你现在在哪儿？ 你要去哪家公司？ 我们依旧跟着你混。 秦冉看着聊天群内的几人，眸底的戾气消散了些许，良久他笑了笑，才不紧不慢地回道，秦氏。打完他关掉手机，把手机塞回兜里，直接朝厨房里面走去。手机另一边，秦汉秋听完秦冉的话，坐在椅子上很沉默。他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秦冉很不好过，两个老爷子对他来说都很重要，研究院跟徐家两座巨山压在他的身上。秦冉一直是有些无拘无束，向来散漫又不羁的性格，秦汉秋甚至有点想念他嚣张逃课的时候。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一天他会有这么拼的时候，连陆之行都说秦冉最近半个月都交不出来代码的，但是他这么快就做好了。只是现在秦家怕是要辜负他的一番苦心跟精心策划了。 秦管家呀，我真的没用啊。 秦汉秋苦笑着开口。 二爷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公司大局还等着您主持呢。 秦管家正了神色。 楼下 HR 明天要面试新人，您到时候把把关。 秦汉秋沉默着点头。翌日，秦氏 IT 部因为云光财团慕名而来的程序员也走了不少，人员紧缺，才有了这场面试。如今这场面必须要有秦汉秋镇场子。秦汉秋收敛了神色，点点头，同秦管家一起下去。 HR 面试办公室，秦主任、 IT 部的两个组组长等人都在，中间特地给秦汉秋空了一个位置。秦汉秋到的时候，面试已经开始了，此时是第二个面试者，是一个年轻男人。秦汉秋翻了翻面试资料，很普通的程序员， IT 部门一抓一大把，办公室气氛沉默。第三个第四个面试者都几乎是差不多的水平。等第五个面试者的间隙，秦主任叹息一声，他给秦汉秋解释道， 因为时间太紧急了，昨天晚上才在官网上宣布找人，这么短的时间我们找不到什么好苗子，哎，除非天上掉馅饼。 甚至于 HR 连筛选都很匆忙。其他人没说话，今天整个秦家气氛都莫名的低沉。正说着，第五个面试者进来了，是一个金发外国人，眸子带了一点浅浅的绿色。看到人，秦主任一顿，诧异道， 还有外国人。 身侧秦汉秋却猛地站起来，不敢置信地说道， 哎， 库克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 来的人正是库克，两个月前才被云光财团录取。秦汉秋这反应让秦主任等人愣住了。 秦总，您认识这位先生？ 老师是 M 州的大师级程序员。 秦汉秋看向库克，略显迟疑。 库克老师啊，您是不是走错了？ 没。 库克普通话不错，他看向秦汉秋，严肃地开口。 秦总，我就是来面试秦氏的程序员的，我们走正常流程吧，后面还有很多面试者等着。 哎，不了，库克老师，您要是来，哪里还用得到面试？ 秦汉秋跟秦管家连忙接待库克。 您能来秦氏，是我们的荣幸。 这样吗？ 库克眼前一亮。 那我是被录取了？ 秦汉秋跟秦管家两人面面相觑。库克这资历，国际上的公司任他挑，为什么看起来来秦氏还这么高兴呢？库克这种大师，秦汉秋秦管家要亲自接待，对方却摆手。他笑道： 不用，后面还有面试者，那我明天就来上班。 他背着手出去了。办公室中的秦主任等人已经翻开了库克的简历，上面第一行介绍就是大师级工程师。这行人有些不在状态。 大师级别程序员，我没看错吧？ 秦主任喃喃开口。 这天上还真掉馅饼了。 一行人没有来得及多想，因为下一个面试者已经进来了。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男人，衣着简洁。他手中拿着一份简历，微微欠身，这么多人面前丝毫不显怯场，非常自如地介绍自己。 各位领导，你们好，我叫邵天文，今年37岁。 秦氏这些面试官，包括秦汉秋的心思，都在库克那里，只是略微点头，然后伸手心不在焉地翻着简历。简历很简洁，映入眼帘的就是邵天文的工作经历。 M 州 IT 总部中心第一大组组长，任职6年， F 州 True 集团总部开发者，任职5年，云光财团 IT 总部经理，任职4年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